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Oh, what a feeling! Look what we've overcome. I'm gonna wave away my flag and count all the reas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There ain't no turning, turning back. Saying, oh, oh,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feeling?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22号，星期天，上个星期六星期天大家还记得在干什么吗？啊，世界杯结束了，世界杯结束已经有一个星期了，那么世界杯的这些精彩的瞬间是不是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回忆，久久不能忘怀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做一次复盘，复盘世界杯。当然我们这是一个职场节目啊，聊的是工作和创业怎么和世界杯相关呢？其实呢，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的行业都因为它啊实现了一些增长，比如说很多朋友都去了一个地方。我这手里有一个数据啊，这是来自滴滴出行大数据的统计显示，在北京世界杯期间，酒吧出行热度的增长最高上升了16%。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的酒吧运营。当然现在的酒吧分类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年来精酿啤酒成为很多年轻的朋友的时尚选择。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一家精酿啤酒屋的创始人，有请来自北平机器的创始人李威。李威你好。 小鹿好。嗯，各位听众好。 好，那首先我们也请李威来分享一个数据吧。世界杯期间哈，比如说以你那儿为例，生意总体上比之前有多少增长？ 我觉得那16不太准吧，应该要更高一些 啊。那个16指的是大家去酒吧的这个总体的增长。 嗯，对， 就是但你那个酒吧的增长比这更高是吧？ 我觉得所有酒吧都增长很高。 嗯， 这个世界杯是对所有酒吧来说可能是4年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嗯， 一个大事儿。 可能打滴滴的去的只占一部分。嗯，是不是还有走着去的，还有开车去的，还有骑自行车去的？ 我觉得打车去的其实是主体。 嗯， 因为北京这么大，你走着骑车很困难。 嗯， 开车那又麻烦。 嗯， 停车麻烦，代驾麻烦。嗯， 所以你的统计是增长了多少呢？ 我现在我们两个店啊，就是不太一样，因为其中一个店本来生意就非常好，而且非常稳定，而且里面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做大屏幕，去做那个专门布置看球的氛围， 嗯， 所以呢增长幅度不是很大， 嗯， 大概可能增长个10%-20%。另外一家店呢在工体，不应该说啊，另外一家店呢就是之前的生意没有那么稳定，起伏比较大，而且呢那个店的面积很大，专门做了2面墙的大屏幕的投影， 嗯， 然后去放这个球，所以增长的幅度很大。 嗯， 增长应该在50%以上。 哦， 嗯， 所以 跟刚才那个数据比，你就觉得这个数据好像统计的不准确了。 对，而且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嗯， 只要有球的时候，每个酒吧都爆满。 嗯 嗯， 所以 世界杯生意再不好，这酒吧就不要做了。 你的意思是说，大屏幕起作用了吗？ 当然起作用了。 大屏幕有的增长了50%，没有的只增长了20%，还是说基数的问题？就是原来的基数少，然后呢增加了一点啊，这个快50%了，翻了。 那个 基数大的话，再增长一， 对你肯定它座位是有限的嘛。 嗯 嗯、你原来生意越好，你增长就看不出来那么好。 嗯 啊、原来生意一般的或者比较差的，你就感觉会增长特别大。 嗯 嗯， 那现在世界杯结束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哈。 嗯， 比如说。一般酒吧还是周六周日，周五的时候人多一点，对吧？ 嗯，周五周六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嗯。那么这两天的这种生意和世界杯期间，特别是有重大球赛的时候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总体来说是比世界杯之前要好，要提升了，因为通过世界杯还是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地方， 嗯， 知道这儿的产品。嗯， 就是说比世界杯前要提升，比世界杯期间要 差一些， 要差一点， 要差一些。对、嗯、对对对，因为球赛吸引了太多的人， 嗯， 太多的人，因为两面墙大屏幕来看球， 嗯， 尤其是比较重要的比赛， 嗯，所以我看有一个报道啊，说的是在重庆啊，嗯、因为世界杯救活了濒临倒闭的酒吧， 这个太正常了， 嗯， 这个太正常了，甚至我听说啊，有些做酒吧的前辈讲。就是在10年前、8年前都有说，我在专门一个区域为了世界杯，不是今年不有世界杯吗？ 哦， 我5月份去租这个地儿，啊、6月份开赛了，然后到7月份弄完了，8月份收摊。 这叫快闪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这种模式在原来就运营过， 对， 还成功了。 对，对世界杯就是一个太大的事儿了，全世界的狂欢、嗯。 这个相当于在工体门口卖水啊。 对， 是吧？有球赛了，卖点外围纪念品啊， 对对对对， 周边产品啊， 对，一个意思， 也这意思哈。 对，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酒吧的这个运营还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的哈。 嗯， 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呢，是一些刺激性的因素，当然还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因素等等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李卫来，作为一位这个酒吧的这种运营者，或者是说呢，创始人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运营的一些心得。如果现在复盘的话，你觉得在世界杯期间啊，整个这个店子的这种管理上面有哪些得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的？ 准备的还是不够，就是第一次经历世界杯，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幅度的增长。 就是上一次搞世界杯的时候还没有你们的， 对对对对，我们还没有开店， 嗯， 所以准备的不够。首先就是桌椅不够，得现去买。 桌椅不够，这个 对 酒吧的这个布局难道不是开门那一天就定好的吗？ 是可以增加的。是可以增加的，而且桌型也是可以变动的。你不同的桌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哦、 你是大桌还是小桌？ 嗯， 做出来是不一样的人。你是圆桌和方桌，拼出来是不一样的效果。 你让我想到了飞机。 嗯 啊，飞机可以改，是不是？原来、 这个很容易改，这很容易改。你只要留出消防通道，留出这个，就是相关法规要求的，你那个布局，别都给它挤在一起就可以。 嗯 啊、 这是你们没想到的。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增长幅度，所以后来临时去买了大概30多把椅子，然后把能用的桌子都抬过来用。 哦， 嗯， 那这些就是别的酒吧也是这么玩的吗？ 我觉得啊，我看其他的有些是很有经验的， 嗯， 啊，早早就准备好了， 哦， 啊，直接的那个，甭管是租借的、临时的，反正提前就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哦， 嗯。 这个倒是让我们这些外行没有想到啊， 嗯， 或者是说你都开了这么一段时间呢，也没有想到，就是还有可能是桌椅板凳不够的情况出现。 对对对，厨房的合伙人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嗯 嗯，提前就把人都预备好了， 把人预备好，就是说还要有人临时过来帮忙。 对，平时大概是2到3个厨师，平常2个，周末3个， 嗯， 到世界杯时候都只要有球，至少预备5到6个厨师。 哎，那这个厨师长得发点奖金啊。 嗯， 这个他是有经验的是吧？ 对，他有经验。 他之前在哪干过呀？ 他之前就自己做过酒吧。 哦， 嗯， 那他没有把这个桌椅板凳的事儿告诉你？ 桌椅板凳的事儿确实没有预料到，但是呢也讲了一些，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何这个竞猜啊，如何做游戏啊，如何这个 这个拿酒玩的这些东西， 嗯， 但最后没有用 啊、哦。那比如说客人来了就没有地方坐了， 嗯， 这个也不能像平时去吃这个饭一样就在外头等着，因为别人不会出来呀、 嗯， 对吧？ 嗯， 你看球了那是吧？ 对。 那现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少部分人在站着， 嗯， 所以有球有比较重要比赛的时候，大概都能站个十几二十个人， 嗯， 更多的就走了。 哦，站一会儿就走了， 不，更多的就一看没座就走了。 啊， 中国人跟外国人习惯不一样。 嗯、 西方人的话无所谓， 嗯， 无所谓，我可以站一晚上。 嗯 嗯， 中国人可能腰不好， 就是习惯不一样，就是要坐。 我举个手啊、 嗯， 我有时候就不能站，你让我走可以，你让我坐也可以。 嗯， 或者是说你让我站一会儿，坐一会儿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让我老站着。 嗯， 因为老站着我好像跟这个站姿有关系，你知道吗？没有训练过，慢慢的你就站不住了，你的腰啊，你的这个肌肉啊，可能就感觉比较僵硬。 我觉得身体原因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本身就习惯站着。你看那些爱尔兰酒吧、英式酒吧都站着， 而且可能国外站着社交也是一种 对 习惯。 对，咱们就本来就是一走来走去的事儿，走来走去聊天的事儿， 咱们 没什么人坐着。 来来，请坐，是吧？来坐，先坐着再谈。 对， 所以这块确实，那别人都站着看着别人走，你们当时什么感觉？什么心情？ 那当然是很这个痛苦啊！这个眼瞅着生意来了就走了，啊，专门找到你这儿了，因为没地儿坐，你确实也腾不出来。 世界杯赛程很长啊， 嗯，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问题的？ 一直就有，这解决 不 了。不 是， 就我们 那这个 你后来把这 不好找吗？ 对啊，你都配上之后实在没有地儿了，那就只能这样了。 啊，配上凳子还出现这种情况，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餐馆也好，或者说一个酒吧也好，它还是有个天花板效应的嘛。 对，是， 对吧？ 你极限是坐多人就是坐多人。 是的，你不能一广场的人都来一个酒吧，这也不现实，对吧？ 对， 啊，那这个问题是， 只是我们的极限跟西方酒吧这个极限不一样， 哦， 就你有多少座你就到极限了， 嗯， 啊，人家那真的可以是完全 能站多少人， 对，完全挤满， 嗯， 然后还很重要一点是，就是中国人喝酒是一定要有下酒菜的， 嗯， 而且还不能就点一两个， 嗯， 啊、就是往往的这桌上的菜比酒多，在酒吧里， 嗯， 嗯，这薯条得有，酸黄瓜也有，得炸鸡， 这对你们有什么 炸鸡的来一份，披萨再点一张，这个 那应该很开心的事儿啊， 不是个坏事儿， 嗯， 不是个坏事儿，也不一定。从配比上来讲，这个你实际从运营角度来讲，肯定是酒的利润要高一些。 嗯， 而你吃越多东西，喝酒喝的就越少。 嗯，原来是这样，老板在后面算账，怎么老点这些干货呀？来点稀的不行啊？ 对。 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改变顾客的这种消费选择习惯， 这个就是东西方人的差别， 一个差异啊， 东西方人的差异， 这个也谈不上得失的问题，这跟那个凳子相比的话， 对，这也谈不上， 这个应该是不可控的，是吧？ 对，这谈不上， 是的， 对，这就是大家习惯不同。 嗯，哦，刚才李威一开始呢是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准备方面的不足和， 嗯， 可取之处啊， 嗯， 从你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人给你点拨一下，提示一下，可能就会少走一些弯路。 嗯，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可以值得反思或下一届世界杯或者是下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啊， 嗯， 对你们来说会有帮助的地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不同哪怕是酒吧啊，不同类型呢，中间的差异也很大。 嗯， 就是我刚说啤酒吧基本上都会这个世界杯影响都特别大，都是上涨率特别高。可是想，如果他是以前就特别安静的一个威士忌酒吧， 嗯， 而他以前就是一个特别这个清幽的一个，比如鸡尾酒吧，他可能不太希望自己受到这样重大活动的影响。 嗯， 其实我本质心里面也是希望，虽然我们是一啤酒吧，但是我们把自己的定位定得特别专业，特别发烧。 嗯， 所以我希望自己不太受他的影响。 嗯， 就平时是什么样，这时候就什么样。 就稍微你不希望人流增长太多吗？ 换句话说，我是希望平时就应该人多，而不是因为有比赛你才人多。 啊， 嗯，比赛人多增长太多，我倒觉得那些也不是我们的真正的目标的顾客群。 嗯 嗯， 你这种定位其实这还有点意思哈。这个就是说，一个企业得知道自己到底要走什么样的发展路线，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路线？ 对，因为我们是属于对自己的品牌很有信心。说你是因为有个球，然后大家来看球，顺便喝一杯你的酒，这个就是会让我们自己很失望。 嗯，那也不用太当真吧。因为有些人他是因为这个接触到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总体来说是好事儿。你说人多还能是坏事儿？当然是好事儿。 这个做生意最喜欢的就是人多， 对对，当然是好事儿。 慢慢再筛选呗，是不是？ 当然是好事儿。嗯 嗯，那有哪些你是在开赛之前啊，特别做的一些策划或者是一些准备，正好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用得上的，就是所谓的德吧？ 没做太多，做了这个竞猜，做了活动方案，说你猜这个球咱们那这个怎么奖励啊，怎么玩这个游戏啊，后来都没用。 是为什么没用呢？ 也是觉得会破坏这个酒吧的专业度和气氛，它会提高那个比赛的气氛。 嗯， 会提高那个，如果你是一个 sports bar， 是一个运动吧的话，我觉得它会很大提高气氛。 嗯嗯，换句话说，你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定位不希望是那种太喧嚣， 对， 特别的吵闹，然后群情激愤那种，振臂欢呼，不是那种。 因为我们是绝不允许有人在这玩骰子， 嗯， 打扑克的， 嗯 嗯，这不是一个那个，就是就这样消费划拳这样的地方， 所以 它不是，它是一个大家在品酒的一个地方。 进店之前先读一下三条规定，第一，禁止 的。对，它是一个专业的、专心的喝酒的，这个聊天的地方。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个策划呢？ 还是做了一点准备，就是你不能把自己做的特别极致，你不能在这是一个生意。 嗯， 是吧？你开门做生意，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理想主义。 嗯， 你自己的一些喜好完全的搁在这里面，这是不对的。 就是说，自己开酒吧，并不是说这来的都是我们家。 嗯， 我想怎么样，我怎么样，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还是做了一些准备。 对，而且出于对所有股东负责的这个精神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把酒吧做得更，怎么说呢？更优秀一点，更专业一点，更极端一点。更理想一点，更美好一点，但你不要亏钱，你在赚钱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去提升品质。说咱这还在那个生命线上挣扎呢，那怎么赚钱？怎么先把这个对， 所以 先活下去再说。 你还是想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当活着不是问题的时候，我就要追求怎么个活法了。 对， 嗯， 所以还掂量是不是活着有点问题的时候，先把各种准备做好。 嗯 嗯。 就是万一一人没来，对吧？万一都去别的地方了，我们这还有竞猜呢，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你是这意思，就是当保底用。 对对对。 嗯，但最后你刚才说的数据也证明了， 对， 用不上是吧？ 对，最后实际上根本没法去竞猜了。哇，所有服务员、所有厨师，完全都是那个脚不沾地的情况，就忙飞起来了都。 嗯。 谁还去做竞猜？哪有人啊？ 嗯。 做不了了也。 嗯。 而且外都里边排。站着二十号，外面还有一波一波来了，一看没地儿走，一波来了没地儿走， 嗯， 你还得给人道歉，啊，哪有功夫做竞猜，做不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设想的那种酒吧的这种调性还能保持吗？ 嗯、 是不是也很难，就是达到您完美的一个状态了？ 人多不是坏事，人多不是坏事， 就是人多，它跟你刚才所说的那种专业的发烧那种调性。会不会形成某种冲突在世界杯期间？ 总之呢，世界杯期间其实看着人多，但实际上你就要说按单杯的这个消费实际上是不如平时的。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点一杯酒， 嗯， 或甚至是点一杯饮料， 嗯， 然后呢，但是吃的会点点啊， 嗯、 然后呢就是在这看球，上半场我喝一杯， 嗯， 45分钟，中间出去抽根烟，下半场回来又喝一杯，那没球的时候，大家你坐着怎么也不可能说45分钟喝一杯酒吧？ 你比我 啤酒哈， 我点一甜筒能坐一下午。 对，所以就是而且这个专门来看球的人不太会点好酒， 嗯 啊。 所以多少还是有得有失，从你的这种获客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 对，这也我说，就是我希望下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我们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当然前提是平时就很好了。 嗯 啊、 因为我希望那些真的懂酒爱酒的喜欢这个品牌喜欢这个氛围喜欢你们产品的人来这儿。 嗯，所以李维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以这个精酿啤酒吧为例啊，虽然说总体的这个人数上去了，但是就是每人点酒的这种消费量 对 是在下降的。 对， 那么这两者一乘，因为基数比较大嘛，又有比较幅度大的这个增长，所以 还是上涨了很多。 总体上还是比原来更赚钱。 对对对，都火爆成那样了，还啊！但是实际上你一看这钱数，没有表面上那么火爆。 嗯， 啊，确实上涨很多，它没有表面上那么火爆。 嗯， 哇，那门口排队都挤不进去了。但是你一看最后啊，是 这旁边的人都觉得啊，他可能是数钱赚钱都快赚疯了。但事实上呢， 对， 不是按人头算 的。对对对 对， 是吧？是这个意思。 对， 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李威刚才的话有多少谦虚的成分在里面啊。好，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职场帮帮团啊，是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一个星期之后哈，专门做了一期特别节目，我们来复盘一下世界杯期间的一些酒吧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心得和体会。其实说到这个创业，很多朋友都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啊，或者说餐饮企业吧。这里面呢，包括酒吧呀，也包括一些这个甜品店呀，包括中餐西餐店啊，包括一些什么饮品啊、咖啡店啊等等啊。那今天我们是聚焦在世界杯期间算是热度最高的哈、这么一个领域，那就是酒吧。其实世界杯期间发生了很多意外的事件。 嗯， 比如说这个意外的进球是吧、 对 啊，比如说意外的一些这个天气哈、或者是说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在世界杯期间你们最担心哪些意外发生，就是之前预想的哈、哪些意外？ 天气，刮风下雨。 嗯， 刮风下雨。酒吧里面有一句这个行话吧， 嗯， 叫刮风减半，下雨全无。 嗯，这又不能外卖。 对，它是一个看天儿吃饭的一个行业。 嗯， 我不知道对餐厅，因为我没开过餐厅、我不知道餐厅影响有多大，对酒吧真的是。但世界杯的威力是足够大啊，如果没有世界杯，那真就是刮风减半，下雨全无。 就是平时就是这样。 对。 那下雪呢？ 你这一下雨是阳光明媚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大概啊，正常日子是这样。 啊。 嗯。 冲击这么大呀。 对啊，刮风减半，下雨全无。 那按道理夏天又是一个喝酒的这个高峰期，对吧？ 对， 夏天也是个雨季。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夏天这个雨格外的多。北京以前哪有这么多雨啊？我看了一下，就昨天我看了一下后半个月的，好像得有十天左右都有雨。北京以前哪有？ 那你们有没有像一些比如说做投资的啊，比如说做期货的啊这种？专业人士研究一下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降雨量，从而计算出玉米的这个收成是否会减少，从而计算出几个月之后的这玉米的期货价格会不会出现上升。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 计算它没啥用啊，它出现就出现了。 那 该高就高，该低就低， 关系到你们的备货量啊，是吧？这个菜进多少啊，是吧？这个酒备多少啊，这些。 因为我们都是很新鲜的，我们鲜啤酒也是基本上每天备货，每天从库房送货，那个厨房也是每天去采购， 对， 所以这个不太会， 就是出门之前先看一下下雨嘛， 对对对， 下雨的话就少买点， 对对对对，就每天看就行。 那出门的时候没下雨，傍晚就下雨了呢？ 现在天气预报挺准的，你知道现在天气预报都怎么预告吗？几点几分？恨不能都说。打第一下雷都这程度了。 你那是付费的天气预报吗？ 就是苹果那个上好几天他们给我看，你看啊，再过15分钟雨要停，然后再过36分钟这个雨重新又下，就看着啊，就真这么来。 那咱以后别猜球了啊，猜雨行了。 我们做的一些应对就是我看到，因为看到了这个后边雨多，所以就昨天刚刚推出了一个雨季套餐。就你买一份主食加任意一杯啤酒，立减20块钱。 那世界杯期间没有吗？ 没有，世界杯期间哪能有啊？ 那世界杯期间就是下着雨都会有人来，但我记得好像世界杯期间 重要比赛啊，真是。 是吧？ 小组赛可能差点意思，到后边的那个淘汰赛的时候，那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非正常现象，是吧？ 对，非正常。 打破了你们的这种运营规律。 对，完全非正常。 不过好像现在回忆一下的话，世界杯期间北京的雨量好像不是像这个星期这么多。 对，不多。 对吧？特别是大赛的时候。 对，我印象只有一场重要比赛，还忘了是谁对谁了，下了一晚上雨。 对。所以 还不错， 算是还比较走运啊， 还不错。而且你知道决赛那天有多少室外露天有座位的？那些老板必须得祈祷，你知道吗？那个还不是风雨有阻无阻的问题，就是我无阻我过来了，我也不能露天浇着看吧。我那天太重要了。 你们因为是室内，所以还好一点。 对，我们是室内行业，就是说呀，假如你想象一下自己是一个酒吧老板，我屋里有100平米，屋外有150平米，必须得祈祷，得上香， 要不然那屋顶得掀了， 对对对， 对吧？都得进来。所以说啊，最怕的是这个下雨，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也没有太多可以做的准备和预案吧，对吧？他要下了，你不能现场都支起棚子来，然后弄一个顶吧。也很困难。 我们正在做那个找这个阿里巴巴淘宝供应商去做自己的雨伞，然后给大家送雨伞，只能是做一些弥补的事， 只能是做这种服务性的措施， 对对对， 是吧？ 过来有点优惠，然后走的时候送一把伞，对，贴心一点。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想问问，就是你们有没有担心的事情，比如说喝多了，是吧？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闹事的情况出现，包括就是毕竟这是餐饮行业嘛，如果发生食品安全的话，会怎么办，对吧？此外呢，也想问问李威啊，你们认为这届球迷怎么样哈、这届的客人和原来比有什么不同。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午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难，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22号，星期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一家精酿啤酒吧的创始人，北冰机器的创始人李威。李威你好。 香露好，各位好。 今天请李威过来一起分享一下在世界杯期间运营酒吧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刚才说了最担心的是下雨，还好天公还比较的作美啊。 对对对对 对, 对，比较配合。那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喝酒看球啊，往往最担心的是闹事啊，喝多了闹事，这是我们的想法。那实际在你们运营的过程当中，你们担心闹事吗？担心球迷撒泼什么的吗？ 担心 担心 担心，整个世界杯期间一次都没出现过，担心做了准备，但是没有遇到， 就是白担心了。 对，非世界杯啊，平时的时候可能很少，可能两三个月，就每个季度可能会有一次，喝酒闹事儿，打起来了，或者砸东西啊，这样的，频率非常低，频率非常低。现在呢，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就是除非烂醉如泥，烂醉如泥呢他也闹不了多大事儿，他就已经躺下了嘛，没有烂醉如泥呢，就是也还没有遇到那种死活劝不开的，一堆人都劝不开的也没遇到。而现在警察响应速度非常快 啊， 民警响应速度非常快啊，这个区域里都有谁，谁可能会有，你电话打过去他马上知道，很快就会出现。 李威啊，有1米8几啊， 85， 让你看1米85，这种事情都是自己处理吗？ 当然不是了， 还有1米95的是吗？ 有店员和店长，一般来说是店里岁数比较大的，比较有经验的，社会阅历丰富一点的人去处理， 就世界杯期间，你们担心会比原来高一点这个频率，是吗？ 对，因为人多，但实际上反而没有，反而没有，大家就人多，互相挤啊，谁挤谁一下，谁碰谁一下，都直接就理解了。而且那儿放着球呢，也没人在乎这个。 是不是来的不是一波啊？ 只能说这个格调越高的酒吧，有点自吹自擂啊。就是它和这个来的人群也是相匹配的。 我觉得可能 世界被提高了你们的品位是吗？ 不是，我们本身定位就在这儿。 那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应急预案呢？ 和平时一样，和平时一样，就是嘱咐大家，出了事儿怎么拦啊，怎么说，然后抓给谁打电话报警，谁在的时候谁来出面。 这有一个详细的操作守则吗？ 其实应该有，现在就是由店长口头来给大家培训，但马上会写出来 啊， 会写出来一个操作守则。 你给我培训一下，我也听一下。 还没写出来，因为我们遇到频率非常低，非常低，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做中餐厅的啊朋友啊，他说当年创业的时候，在一个胡同里非常不容易，现在做的非常大了很多家店。他说有一次呢，他是刚下飞机从外地回来就接到电话了，说来去警察局叫这个接人吧，因为顾客把他的服务员打了，顾客把服务员打了之后呢，服务员又把顾客给打了，然后就一起进的派出所是吧？他去接人去了，当然前提呢是那个顾客可能有点不讲理啊，好像也是借酒撒疯，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些冲突，但不管怎么说都需要老板自己去处理的，刚才你说好像都是店长来处理是吧？你有没有处理过这种特别大的事情需要去派出所了？ 我还真没有亲自处理过。 所以就是目前店员的这种培训还比较能够解决问题。 我觉得吧，现在社会治安特好。你说我们就真的是每个季度可能遇到一次，而这一次可能就是摔个杯子就完事儿了。 摔完杯子之后，来哥再来一杯。 摔个杯子，这样撕撕扯扯，蹬掉一扣，结束了，你知道吗？你特别严重的那个什么什么也是，那上个月真有一个，这算严重的啊！摔杯子的时候，这杯子玻璃碎片溅到他的这个脚踝上，给脚踝骨踝那儿袜子上边划破了一点血。这算我们那儿很严重的事儿了。 然后呢，他是自摔自残是吧，自杀， 他摔杯子划到人家了， 划到人家了， 对，然后马上警察来就给带走了。然后还告诉你这杯子多少钱，是不是500块钱一个，让他赔。 谁说呀？ 警察啊。对，你看出个那个报损单子，我们那个让他给你赔偿。 所以其实警察的响应速度很快。 对挺快的。挺快的。你看我们那边我说的这是胡同那个店，响应速度这么快，工体那又是一个天天晚上那么多人在喝酒的地方，所以那儿的那个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治安系统我觉得很成熟了。 换句话说，现在如果大家想要开酒吧的话， 对，你不用担心， 应该不用太担心是吧？ 不用担心这个看球因为怎么样了，或者店里打架了，甚至就更不用担心地痞流氓这些，我觉得都不用担心。反正我们这两个店开两年多都没有遇到。 你原来在没开的时候你担心吗？ 也比较天真，也没太想。 反正我也够高是吧，来的不行我上。 以前也没太想。 但我想下面这个话题你们应该是会很重视的，就是食品安全。是吧？ 对。 这个事儿不管你做没做过，反正看新闻也能够感觉到目前的这个现状。 对。 你们有没有做过预案，万一谁在世界杯期间喝坏肚子了，或者是上医院了，这个什么中毒了，有做过这样的预案吗？ 就是正常流程处理嘛，就是去医院去检查嘛，看看这个问题。因为以前遇到过，他这个自己投诉来说喝完之后这个自己说的很严重，说这个就是喝了你们家的哪款酒，喝完之后感觉就晕眩，甚至要休克。然后肯定我们是先道歉嘛，然后再给他解释我们这个什么东西它有多么新鲜，有多么，但是你这些也不保证肯定不出事儿啊。关键是他确实没有具体的证据。确实没有具体的证据，而且你再回来第二天再来找。这个还是就是你这么问啊，我觉得我们确实做的不太够，没有遇到过那个实际出现的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所以说呢， 对， 目前按照这个方式来认为还是可行的。 对 啊，以后遇到了再说。 对对对， 啊， 遇到那就去医院检查嘛， 嗯， 去医院检查看正常赔偿嘛。 刚才你不谈到了有一位这个厨师长吗？ 嗯， 他对于这块的经验应该是比你要丰富一些的。 对对对对对， 是食物加工这方面的经验。 对，嗯，对，所以我想，如就是这个问题问他的话，我觉得他会有，因为他厨房做了很多年，嗯，不像我酒吧就干两年。 哦，所以这一块你，也是放权给下面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来处理， 对对 对, 对, 对，我想他来回答的话不会这么回答这个问题。 嗯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是一个酒吧的这个老板也好，或者是创始人也好，嗯，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交给刚才你谈到的店长呀或者是厨师长他们去负责。 对, 对， 他们有分工的来负责， 是 是吧， 是， 嗯，好，那下面我们来聊聊今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刚才你说形势一片大好哈，啊， 嗯， 就是整个酒吧都出现很大的这个增长。 对， 大家还有哪些其他的体会呢？除了人流量上来之外，这届的客人和上届比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才两年，这个没有经历过上一届客人啊， 嗯， 但经历过上一届的欧洲杯， 嗯 嗯，就能感受到欧洲杯也够大了。这欧洲杯就是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个世界杯嘛， 嗯 嗯，其实分量也够强了。但是影响力真的是差十万八千里。 嗯 啊，嗯，就是像我这样的伪球迷，我特别知道，就平时根本不看足球，我看其他好多球类啊，但我不看足球。世界杯的时候就得出来凑热闹。 嗯， 哇，一说今晚还有巴西，还有德国，那你必须得大伙儿出来热闹一下。 啊 啊，嗯，他就是他世界杯这事儿啊，他完全已经无关足球，他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狂欢。 那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开酒吧更好开了吗？嗯，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你赶上世界杯这一段时间，那肯定是更容易啊， 嗯嗯， 大家都需要这么有这么一个话题， 嗯， 有这么一事儿，出来一块坐坐，一块豪饮两杯，嗯，嗯。 好，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欧洲杯已经结束了， 嗯， 下一个大的赛事还没有开始呢， 嗯， 对吧？ 嗯， 当一切都趋于平静，或者说呢，没有原来那么高的热度。 嗯， 那接下来又该怎么运营？你们业内啊，或者是这些朋友同行怎么来看待？ 嗯， 现在这鱼也更多了。 嗯，本身一个好的酒吧，我刚才说了，本身一个好的酒吧就不该把自己寄托于某个大型赛事、某个大型活动、某个我更希望人多绝对不是坏事，但我更希望我们的这个品牌、我们的店面是不太受其他的大事的影响的。 嗯。 就是那些不该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事儿，因为我们定位不是一个运动酒吧， 嗯，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做精品的、做发烧的、做新鲜的、最优质的世界各地的啤酒的这样一个酒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酒吧的定位不一样， 对， 所以说在不同的阶段，大家的这个着力点是这个也不太一样。 就是你去坚持你的定位，然后提升你的酒吧的品质， 嗯 嗯。 但是我想还有一些是固定的吧， 嗯， 比如说你开一家酒吧，你的这个定位跟你的选址的关系，定位跟你装修的关系， 嗯 啊，包括你的这种服务人员， 嗯， 包括你的管理人员的这种， 嗯， 招聘， 嗯， 培训， 嗯， 这些恐怕是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对， 你们在当年开这个酒吧的时候，就当年初期啊，准备要开和刚开始运营的时候，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 嗯，装修时间是花的长了一些。 嗯， 主要是想法特别多， 嗯， 有很多需要试验的东西。现在看那些时间可能也不太好省。然后选址呢，第一个点没有问题。虽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位置啊，但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就我们第一个店在胡同里，胡同里的优势是什么呢？是它有味道，有北京味儿。它天生它就招外国人或者外地人。你想，你去一个地方，因为吃饭是一个刚需，喝酒是一个比较务虚的东西，是一个这个更休闲啊，更注重气氛啊，更注重环境和这个那些东西的事情。在喝酒，你是要非常要感觉的。你可以在商场里面吃一顿饭，但你很难在商场里面坐那儿慢慢去喝酒。 嗯， 你需要气氛和感觉，胡同会给你很好的气氛，而且我们那个地儿呢又是一个老厂房，很难得。但是它的缺点在于，这些事儿都是后来想明白的，它的缺点在于 方圆五公里之内没有你的目标客户、住在胡同里的人群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定价呀，不是给住在 对 方圆五公里的。 他开店他会从这个地方数人流量，对吧？ 对， 他会算这我的目标客户在这些过往的人流当中能占多少，然后决定开不开店。 因为我们是做专业品牌，所以我们那是零人流量。 对， 零，就每一个人，你说零有点过分啊，95%都是专程来的。 嗯， 5%路过的都几乎都没有。 嗯， 几乎是零，全部都是专程来的。 这 专程来的又 想清楚的事儿。 没有，这一开始想清楚，一开始想清楚，这就一开始就很有信心。然后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你开在一个又有味道，旁边又有高档社区、外国人群体等等等这样的地方，你就会更好， 你就更完美，是这意思。 对，你看我们中餐是永远开不起来，也没有人中午有时间专程到你这个胡同深处来吃东西喝杯酒。然后晚上基本上8点钟以后才上人。虽然现在就是生意不错，但是就是营业时间还是稍微有点短。 所以李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选址特别重要，即使你看起来现在还很好，但是事实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很难两全，很难两全。总体来讲啊，第一个店是选址是比较成功的，不能说完美，比较成功。第二个店呢问题稍微多一点。第二店呢我们选择了工体， 工体都是酒吧呀，很多。 对，工体都是酒吧，酒吧扎堆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跟小餐馆扎堆一样，都是好事情，不是坏事。就是你越扎堆选择越丰富，越会吸引更多的人。可是呢我们选择了一个真的工体是一个不是一个做专业酒吧的地方，工体是一个浮躁这个喧闹喧哗这样一个，就是它完全是一个 氛围不一样。 对，氛围不一样，它完全是一个，它不是一个静下心来喝酒的地方，不是静下心来享受一杯酒的地方，它是一个就是更多是一个挺给年轻人去发泄荷尔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那儿有足够多的人流，有足够多的酒吧，可是我们的这个风格跟定位去那儿就显得有些不太搭调。 所以你会体现在人流量上面吗？客流量 会体现，会体现，会体现。前半年都是处在亏损状态。店面装修很冷静。或者说用更流行词儿来说，冷淡。照那北欧那边去了。然后全部都是浅色系，全部都是浅色系。然后开放了所有的空间，整个屋里全打通。 跟个食堂 顶是白的，对，顶是白的，桌椅板凳都是浅木色，墙面也是浅木色，开放的厨房一水不锈钢，然后这整个都是这样的，特别冷静，清新，就这样的感觉， 就是不招人， 就他不是那个，而且就是旁边其他酒吧基本都是，要不是艳丽啊，要不是黑色呀、就是你得灯光昏暗啊，得这个音乐巨大无比啊，地板得震啊，这是整个工体的一个既定氛围。所以你在这儿做，你自己以为是一股清流，那实际上大家觉得，哎，你怎么你太怪了？ 所以这个选址，你刚才还只是谈到它和周边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就已经占据了影响你利润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因素了。我们还没有谈到房租呢，是不是？这个现在运营这么段时间了，你对于这个房租的考虑是什么？就比如说大家还想开酒吧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我只能说开，如果你是开一个专业酒吧，不管你是开一个专业的精酿啤酒吧，还是专业开一个专业的红酒、葡萄酒、威士忌、白兰地，或者说专业调酒，我觉得首先你不需要去一个特别喧闹繁华的地方。地商也好啊，还是嘈杂的这个商业中心也好，如果你真想开一个专业酒吧，我们第一家店做得很成功，就是你只要找寻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然后呢不要离市中心太远，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房租也能省不少钱。 对，房租也能省不少钱。这个前几年这个互联网创业时，我听他讲的有些话也很有道理，就是什么样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样是好位置。当你对自己产品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你去选一流的商圈十流的位置。 嗯， 你比如说我在三里屯商圈，但我在最边那条胡同里边，在最角落那个楼的那个地儿，或者说我已经离都不在商圈里边，但跟他隔一条街也不错。 嗯， 因为你能被人搜到，然后你不用去那个繁华那个地方跟其他那些东西来去竞争，来去打拼。我这个就是这些经验不是适合所有开酒吧或者开餐厅的人，就是我们是在做一个小众发烧专业，就是对产品要求非常极致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想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就不太要求位置。因为来我们这儿的人并不是路过的人。 现在很多朋友在做餐饮的时候呢，也往往受到了这一点的启发，就是说怎么把自己的产品做到极致，让客人找我们，而不是说我们去找客人。 对， 如果是想找客人的话，他一定要让客人最容易发现。 对， 但如果是让客人找你的话，一定是你的产品足够有吸引力啊。 对， 而这种方式多少也能够节省一些房租的开销啊。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曾经和一些这个大的这个餐饮企业的负责人聊过啊，有的别看他好像生意很好啊，可是房租稍微涨那么10%-20%，他就干不下去了。那整个可能一层上接近1000平米的这个地方就得重新来了，装修啊什么投入都全已经打水漂了。你们在这一块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测算？ 我觉得房租是当今中国整个，或者当今中国大城市所有餐饮企业的最大的压力，你要算的第一笔账就是房租。那我们这个行呢，有前辈给我讲过这样的经验啊，就是你之前你先算好你的预期的营业额，这个预期营业额是你心里面那个保险数，不是说我觉得我能干到什么，是你觉得你最差能干到哪儿啊，你才有信心去开这个店嘛，就你保底的那个数，然后你的房租不要超过它的15%，超过了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这个情况了， 就是房租不能够超过流水的15%。 对，对，对，这个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一个经验。 你在运营当中，数据也能说明问题。 对，我们现在可能在11-12差不多这样。运营的好的时候，就是因为夏天生意好嘛，是10%的，房租是固定的。夏天生意好嘛，夏天就10%。 所以在这个临界点上面啊，稍微抬一抬的话，就有可能 对 房东打工了。 对，你10-15，我觉得都还是挺有空间和余地。超过15，你到了18-20，这事儿就悬了。 是。所以很多朋友他没有开起来啊，这块可能是往往忽视的一个原因。 对对 对, 对， 总想着可能我以后怎么样哈、啊，好到什么程度， 对， 最后可能浪费的这个资金更多一些。 对，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人吧哈、啊。其实这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你做好产品，然后呢选好人，再有后续的资金跟上就行。餐饮最重要的是你认为是谁，服务员、大厨。这个店长或者店经理， 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自己认为餐酒都挺重的这样的酒吧，我觉得店长和厨师长分量差不多。差不多。都很重要。 好，那我们就说说店长吧。因为他毕竟主外，是不是？ 对。 那我们也不能说你现在对店长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啊，万一店长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想要开店的话哈、你认为怎么才能够招到好的店长或者是店经理，他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他应该有经验。 有经验就够了吗？ 他应该有经验，他应该是从底层干上来的。他对每一个岗位都非常熟悉。所以店长他应该是一个通岗，就比如说收银，他首先你让他干，他绝不会出错，效率还比别人高，你让他去这个做卫生方面的， 这个主管，那他可以保证整个地方都是一尘不染。 你那次是店长还得是个通才，至少是这个店里面的这些事儿他都得是。 餐饮企业是一个琴行， 嗯， 对，这个店长就是实际就是过去说的掌柜的， 嗯， 就是店长啊，老板是东家，这掌柜的你每一个步骤他都得是最熟最了解的，他做出来就是所有人的规范， 嗯 啊，所以呢他要有这个行业的这个经验，应该是从底层干起，而且每个岗位他都熟悉， 嗯， 可能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某些专业东西不熟悉，但那个东西是可以很快弥补上的， 嗯， 可是餐饮行业相通的这些， 嗯， 卫生状况，这个我觉得就能体现一个店长很大的一个差异。 嗯， 你用这个人跟用那个人，他对卫生的标准要求，他对这个店员的提的要求，你打扫的服务这个打清理流程，然后到什么样算合格，你就能看出他这个做事的这个水准。 嗯， 从卫生上面很能说明问题 啊。 嗯，然后呢各个地方，你比如他在收银的时候是不是井井有条，在这个产品管理的时候，在这成本控制的时候是不是能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嗯，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来。然后呢我觉得是这第一个是经验和他的各个岗位的水平， 嗯， 所以第二个是他的这个带动这个企业向前走的能力。这个能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培训能力，就是他可以告诉不管你是新来的还是就是没有学习到这个餐饮企业这个不达标的这些人，告诉你这个餐饮企业整个这个行业你应该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餐饮人，怎么样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吧员，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厨房人员，成为一个优秀的库房管理者，就他要有这种能力， 嗯， 告诉大家你怎么做，一步一步提升，标准在哪儿，怎么做好怎么做坏，你应该怎么去提升自己的水平。嗯，第三个我觉得是他应该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对外沟通的能力。 这三点哪个更重要？嗯，如果没有理想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所有岗位的示范和细节，这个最重要。 嗯 嗯， 怎么才能招到这样的好人呢？ 多花钱。 啊， 嗯。两方面，一方面是就是你的品牌足够有吸引力， 嗯， 一方面是待遇， 嗯 嗯，两方面一起。 嗯，现在好招吗？ 不好招。 嗯，钱给够了也不好招吗？ 我们还没给过特别多的钱。 嗯 嗯， 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其实说到这一块呢， 嗯， 我感觉李卫还有很多目前遇到的一些障碍和困难哈。 嗯，嗯， 其实说到这个酒吧餐饮，最最重要的也就是人的问题。 嗯， 不管是店员还是店长，还是说后厨的经理，我们祝他们一帆风顺，一路走好。听朋友， 谢谢， 明天再见。 谢谢。 深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深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深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深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 是一场生命的接力。